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陪伴他们吗？ 下面请听《话里话外》重播版。 每日午后大约深时，正是紫禁城里最惬意的休闲时光。 皇上，茶点给您和娘娘备好了，都是主子们最爱吃的。 好吃，香啊！我说爱妃，赶紧趁热招呼呀，炒肝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这炸罐头，必须多搁蒜。哎，爆肚呢？ 来了来了，刚出锅的。 嘿，咱老北京啊，就这一出倍儿地道。停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对不起导演，拿错剧本了。 新闻下午茶，周一到周五15:01，话里话外，倾情奉献。 一见娇儿啊，泪满腮，见包拯怒火啊，满胸膛啊。继续，别介啊。哎呦，这二位老奶奶消消气儿，哎，且听，还是立心来读报。走过路过瞧一瞧，国家大事要知道，百姓身边也得聊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。我是主持人立新，欢迎大家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手机更加方便的就能听电台的节目，而且周一到周五下午3:01，咱们话里话外播出的时候，您通过听听就能够进入到话里话外这个专属聊天室，这就可以是大家跟这儿齐聚一堂互动交流，互动交流，那么就请您文明用语是畅所欲言。抓紧时间，大事儿先说。11月7号，北京市开始试供暖。哦，那就是下周一了。对了，不过呢，咱多说一句，这个试运行并不是提前供热，正式供热的时间将根据气象变化以及气象会商等情况最终确定，到时候一准及时的通知您。下周一是立冬啊，预计呀，明儿早晨北京的气温将再次啊啪嚓，哎，这是什么动静？是跌破冰点，不要紧的啊啊，天是冷，但是呢，哎，你看这不是暖气在路上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当然生活当中啊，需要大家啊多多少少得操点心的事情，那还是得有啊。您那个身份呐、啊，得那个得注意啊，身份啊啊啊，身份信息，公民的身份信息，那这隐私啊，当然得保护好了。记住了，警方有一个提醒，这是新华社报道的，说您啊，要是接到这个推销电话啊，这个或者是有人给你发那个催债短信，接到推销电话怎么办呢？嗨，不感兴趣，电话挂断，时间紧，懒得跟他聊。哎，啊，这是一般人的处理方式。那么接到这个催债短信呢？催债，我不欠债啊，我没有欠人家账啊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嗨， 忽略不计，甭理他，当垃圾短信给删掉，删删删删。哎，这个啊，您得多个心眼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提高警惕，也别太不当一回事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头啊，弄不好他是暗藏玄机。哦，个人信息呀，有没有可能在什么地方一不留神泄露了，身份被冒用啊？有这样的案例呀、啊、呵，好家伙，成为了200多家公司的法人。哎呀，那位说那可啊，可以啊，终于当了老板了。嗨，什么呀，人家欠的钱都得你还。哎呵，信息，个人信息，身份信息，这让人冒用还得了吗？碰到这种情况别犹豫，是马上报警。哎，你生活当中，你看北京日报说的事情，谁是用不上那个共享单车呀？城市里头方便您出行，但是呢都得强调的是一个，就是得守法。哎，而且呢那他也得自觉呀。这个啊，很多地方这个北京日报报道的推出了共享单车驾照分。哦，这也有啊，有闯红灯要被扣分啊。哎哎，你这个就那意思，就是你要是骑这个共享单车不规矩不规范，那也不行，也受影响啊，是吗？啊，就说这个供热，咱得多说一句啊，北京市城管委提醒的啊，供热咱们这不是叫做这个试打那个打压试水吗？试水的时候，这个居民住户也是别太马虎了。哎呀，这每年都试水，不，他这个也是为了安全。北京日报说的，城管委提醒，轻微的漏水，这个也得及时的报修，别耽误您取暖。还有一个事情，这昨天说的，说那个什么添加剂之类的，哎，我就说啊，咱得尊重科学，哎，按照这国家的这些个规定，哎，咱们来看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儿，也别是哎呦和自个儿那儿，哎呀，这就焦虑上了啊，被那个自媒体的小号给带跑偏了。这个科技日报推出来的10月份的谣言榜，这当中就有这个关于添加剂这个事情。问一问，只有零添加那才是好酱油吗？不然啊，实际上酱油的品质取决于多种因素，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，使用食品添加剂这个是可以的，这和违法使用添加物，这是不同性质的事情。广大的消费者也应该对添加剂有理性的认识，不要过度迷信所谓的零添加的食品。有些个商家他就利用您这种焦虑、知识啊、认知这方面的欠缺，他炒作这个概念。啊，咱别让人家带跑偏喽啊。其实呢，和这个什么什么添加剂相比呢，人家专家说了，消费者要是买酱油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告诉您，那是酱油中的钠。啊，就是盐啊，不不是盐，不是盐。盐叫氯化钠，就是酱油里头那个钠的含量。这就是家里有老人用这个酱油啊，这个量得把控一下。啊，它要太高的话呢，它这个容易啊，对这个高血压、心血管这块不是太好。哎，这是咱们应该注意的。这叫细节呀、啊、细节当中的人和社会。啊，你看哪儿都有这安全这方面的需要特别提醒的事情，是吗？你就说开个车，老说这个交通安全交通安全，哎，是不是得注意，咱们得杜绝这个高跷司机。高跷。这个是杂技吗？啊，哎呦，我都快赶上杂技了。啊，这个事情发生在贵州某个地方，他们当地交警接到报警，说是两车发生相撞事故，后头来一车，砰，把前车给撞了。撞了之后呢，这后车呀稍微往后头吞了吞，倒了倒车，然后砰，哎，二次碰撞。把前头那汽车那驾驶员给气的，哎，我说你干嘛呀？这人为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这大哥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高跷吗？高跷，交警到现场一看，好， 后车就是那个撞人家车那个司机女士一拉车门，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，哎，下来了下来了。您听这个动静就明白了什么叫高跷司机，就他那根儿啊四厘米还得往上，哎，四厘米高高的，至少四厘米那高跟鞋。哎呀，警察一看你，哎呦，你这穿这高跟鞋开车这不安全呐，更何况你还没有本儿啊，哎，无证驾车，你看就说这事儿吗？哎呀，有那个哟，高速路上狂奔呐。那位说是你高速路上开得快，但是也别太快了哟，不行，他停不下来了。哎，这浙江绍兴，这也头几天十月底发生的事情，这名司机给这个交警啊，他们这个打电话啊，报警求助啊，还直问呢。哎呀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在高速路上啊。警察说你怎么了？我这个车呀停不下来喽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定速巡航失灵了。后来才弄明白，交警也没弄清楚，包括那 4S 店也说这定速巡航好好的怎么能失灵，他在这个车上喝奶茶，奶茶，对，奶茶一不留神哗倒到那定速巡航那个机器上头。哎呀，你看这不是耽误事儿吗？后来交警想办法把他给导入了一个能停车的路段啊，这个慢慢的让这车杀下来了。哎呦，太悬了。立心对您言，最美是秋天，还得多锻炼，首先保安全。接下来呢，也是啊，到了这个秋季了，咱就说啊，保证咱们的身体健康，但是呢，这里头实际上是身心两个方面的。那位说您这是打算这个坐堂开药行医呀？嗨，我就是结合这几天的一些个新闻啊，报纸上报道的事情，给各位说一说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。哎，老说这个各种焦虑啊，这个咱们这个社会呢，它这个运转的节奏快啊，年轻人上班族压力大，焦虑呢，这个嗨，多多少少的也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呢要学会调理。哎，这个要讲究理性看待一些个事情。啊，为什么老这么说呢？因为到这月份秋天嘛，这古人呢他不是太清楚这个心理学这个概念。啊，心理学是个近代医学，这人家才发明研究出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古代人呢他不知道。哎，他实际上呢他那哎就是有了心理上的这个问题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啊，什么焦虑呀，什么这个压力山大呀，他都不知道啊。所以呢他就这个文人啊，古代的文人一说这个写诗，哎呀，怎么老是到了秋天和春天这心里这个难受啊，过不去了，哎呦啊。所以古人的诗作当中常有伤春伤秋之作。哎呀，到了秋天呐，哟，这真是让人看了发愁啊。啊，那好了，转过年来，这个冬去春来，春暖花开，能哦，不行，可就是伤春伤春。到了春天伤心，夏天太热伤心。秋天，哎呀，快凉了，这树叶都掉了，伤心。冬天，哎呀，万木萧条，伤心。哎，行了，啊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焦虑。哎，你古人是有，但是更这个明显的表现在咱们当代人，咱们的生活环境啊，这个工作环境那不一样了，变化太大了。哎，这个社会进步的越快，大家的生活节奏，哎，这个就随之也会产生变化，然后就影响到咱们的心情。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哎呀，首先呢，这个月份啊，得注意这个北马焦虑症啊。哎，不是，那说您等会儿啊，是我等会儿。大家一听说你这个倒是啊，说这个事儿倒是应时应景。那你看，星期天北马开跑， 白马临近了，哎呦，医院里头啊，呵，躺着一帮啊，这个参赛者呀，哎呀，在医院里头，呵，紧张的备赛，有朋友说，那你要说到这儿，你还得打住，可以，你给解释解释，北马是什么？你这还需要说吗？北京马拉松啊，对呀。马拉松是怎么回事情？跑步啊，长跑啊，对呀。那么参赛者呢？那参赛者他应该啊，这个是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。哎，这当中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是练家子，平时就好些跑步。这长跑这真是一项专门的功课技术，不是说你就噔噔噔噔噔和跑。他这个包括你这个跑的叫他们叫配速啊，啊，你这个呼吸啊，这些方面，包括什么跑步的装备，尤其这天凉了，你是穿的多一点啊，你是穿的少一点啊，啊，你是穿着这个短裤背心啊，还是捂着棉猴啊，哎，啊，这都不能走极端啊，既得保暖，哎，又得让这个啊身体能够运动，哎，热起来，保证这个充足的这个体力。啊，这是一项讲究科学的运动，北马吗？啊，你这个名声在外，哎呦，今年要是这个准备举办了，对呀，那么这个参赛者这要是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多多少少接触过长跑、受过训练的，对，有专业也有业余的，在哪儿备赛？应该是在哪儿来着？您说吧，还好吗？体育馆啊，平常自己练呢，包括外头那跑步的时候自己训练，他怎么能跑医院去呢？医院专门给这些个参赛者准备备赛的场所，没有。医院是干嘛的？医院是治病的。对了，您没说错啊，我也没说错，人家那个新闻大标题就是这么说的，北马临近，医院里躺着备赛的伤者们，伤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功亏一篑呀，出师未捷身先伤啊啊，常使跑者泪满襟呐。那位说您就别作诗了啊，我是遗憾呐。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，真事发生在就是我们家附近，嗯。哎呀，那位说您这个看来您家附近这新闻还不少，你可说呢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就在我们家，离我们家不远，体育馆路，哎，就那儿训练局边上啊，我还去过呢。他们那个新闻里头那个照片啊，哎，就那个给那个参赛的那个选手们啊进行治疗的那个病床，我也躺过。那就是说就意思就是我也参赛过，我没参赛，我不长跑啊，嘿嘿，对了，肺活量不够，但是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治疗室我去过。哟，那说您怎么了啊？我那不重要啊，我那事儿不重要啊，我那篇翻过去了，那位说您背不齐，这个保不齐背不住，是不是也参加北马来着？没有，我就说的是现在，就是这头两天，人记者到那儿去采访，就发现了有些个啊，这个啊选手们赛前训练强度增大，哎呀，不行，咱们得紧张备赛呀，呵，哎呀，肌肉拉伤，这肌肉啊，呵，跑啊，噔噔噔噔噔的跑那个快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耳轮中就听得。哎呀，那说那这肌肉拉伤的可够厉害的，可说呢，下肢关节滑膜炎啊，关节扭伤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场面我见识过？这是去年夏天，我有幸啊参观那个啊治疗室，在那个治疗室里面向大夫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啊。那个你看，听众一听，还是你打算行医？不是，我也受伤了，哎，嗨。啊，到那儿治疗去了。对了，我一看这，呵，哎呦，这拄着拐的，那个腿上那个套着那个一种防护的设备的，啊，哟，这好，都来了，啊，这个有绝大多数年轻人，上岁数的还真少， 上岁数了到那儿去主要治疗的是颈椎，颈椎病。哎，年轻人呢多数是看腿的。哎，大夫他就跟我聊天啊，说那个一指这帮年轻人，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吗？哎，干嘛这是？正聊着呢，边上一小伙子，好好叽撩一声，为什么？给他治疗，他疼啊！大夫说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我说不知道，这都是马拉松爱好者。啊，这是啊啊！哎呦，我怎么都拄拐了？练的呀，练伤了，运动的强度太大了，不注意拉伸，哎。造成了运动的损伤。这个长跑训练是有规律和训练周期的，你要是啊猛丁，哎呦喝点家伙，北马咱们有这个参赛资格，赶紧训练强度，赶紧加上去。好家伙，一天啊跑1000公里。哎，不对，您说那是水浒里的人是吗？戴宗，神行太保戴宗啊。那他一天也跑不了1000公里。哎呀呵，就说啊，运动强度突然之间就增大了，容易造成过度训练的这个结果，运动损伤。哎呦，严重的是什么什么运动性尿蛋白啊，不是那个，就是运动性蛋白尿啊。好，那说您得整明白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我外行，只能看着人家这个报纸上那个文字给您说，运动性蛋白尿，哎呀，运动性血尿这个症状，哎呀，这会严重的影响身体健康啊！运动是为了什么呀？你这不本末倒置吗？运动是为了强身健体呀！哎呀，躺在那个病床上，大夫给做理疗，哎呀，大夫啊，你赶紧的抓紧呐，我得参赛呀，我要破纪录啊！哦，行了，您还是先躺好了吧，啊，踏踏实实的接受治疗。哎，咱就讲这个事情，虽说的是北马马拉松的爱好者，但是呢，咱们推而广之，就现在这个热心健身的这些个朋友们，这当中，应该说啊，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这种过度的训练，啊，就依赖上了，这种依赖心理其实也是一种焦虑。啊，你包括那个克服焦虑啊，对对对，咱们得想办法啊，心理上哎得做这个工作，克服这个焦虑症，不是，就是克服带给您的焦虑，克服啊，克服是什么买卖？北京日报，也是北京日报说的，克服啊，就是人那个网络电商平台的啊那个客户服务人员。那个怎么了？那应该的，我马上双11了，我得买东西，有合适不合适是商量退款什么什么之类的换货，哎，这得找客服，哎，这不用找了，这回记住不用找了，加了引号的客服主动找上您了，您记住听清楚，这儿说的是加了引号的客服，跟人那个正经那大买卖啊，网络电商平台啊，你甭说是某东啊某宝啊什么，没关系，跟人家一点关系没有，但是他打着对方的旗号，打着那个大买卖的旗号，哎呀，跟您说呀，打电话来了，你那个什么，这个你买那个洗发水啊，哦，超标了，哦，超标，那我就别买了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给您3倍赔偿，不止说让您给您退款，哦，3倍赔偿。啊，当然呢，要是3倍赔偿呢，你得先交保证金，啊，赔偿是你给我钱，对，给你，我给你钱之前，你得先给我钱，记住了，这种情况，这就是一个最正确的操作方式，什么呀？那就是赶紧挂电话了，没有这种事儿。哎呀，您知道吗？这个打那个白条。他有那个电商啊，他你要买东西啊，他有一种这个就是优惠的方式啊。什么叫白条呢？嗨，其实呢就是打个欠条啊，管那叫白条，打个欠条，回头呢你慢慢还，先把这个货给你发，哎，这个发给你啊，你先用着啊，然后这钱呢钱不着急，慢慢还 啊，就跟那个刘宝瑞先生说那相声似的，嗯，叫要账吧，哎哎，不，那个刘相声不着急的啊，这个咱们是这个咱们是好朋友是吧？你回头有了钱你再还给我，嗯，你不行的话五月结还，五月结还不上你就八月结还吧，哦，就这意思，哎，这叫白条，这是有的电商服务方式，但是有借这个行骗的，干嘛？哎呀，这个白条啊，这个那得帮你注销了吧？哎呦，你这不行啊！这个，哎呦，你这个，你账号是不安全啊！这个里里外外，话里话外就透着不对劲了。这种情况怎么操作呢？告诉您，最正确的方式那还是赶紧挂电话呀，千万别信。哎，就这个，尤其是到了这个什么什么双十一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得防备这个有人有那个不法分子借着大家。想是买东西啊，囤点货之类的，我说了啊，一再说，这个呢没毛病啊，尤其是双十一，您要是经常买的东西，您知道它平时的价格，现在这价码，哎呦，有一定的优惠，而且呢，这东西还不容易坏，搁得住啊。您说我稍微多买一点，只要您家里头有地方搁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啊，但是咱不赞成的就是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啊，这就没有必要了。但是越是这个时候，咱们这个啊，这脑子里头这个哎，警惕性这根弦得绷紧了。哎，这看清楚了，那电商，您就上网上看电商的优惠呀、什么政策呀、力度啊、这个打折呀，这一目了然，很清楚。啊，实在不明白，比如。刚才说那白条那个事情，人家消费者一个是挂电话，一个就直接找这家电商，说你们这个有没有这个这项服务？人说白条有，但你说的那个给你打电话那个，那是电诈，啊，一问便知，啊，你不行就报警呗。哎，对了，哎呀，这个健康啊、运动啊、保持好心情都是必要的，是吗？啊，你这个还有那个现在一个。很时髦的话题叫什么来着？养生。哎，这个后来人家发现了，以前老是一个固定的思维，养生啊都是大爷大妈的事情，上年岁了啊，那个喝个什么枸杞呀、什么什么西洋参的泡着茶喝啊，泡着高碎喝啊，哎，或者泡酒里头。其实呢，现在现而今呢，年轻人人家同样也是重视这个养生了。但是呢，同样咱们也是讲究科学啊，人家中药铺啊卖咖啡，那是人家一种新的服务方式，一种新型的产品啊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您说哟，我品尝，我见识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挺好的事情。这个要说起来也算是文创文化创意嘛，有创意，中药铺人家卖咖啡行不行？可以。这个里头不只是咖啡豆，也有一些个药材，但是是人家正经的医师药师调制的啊。哟，这个年轻人说，哎，尝一尝，嘿，这个可能对这个提高精力啊、体力有帮助，有帮助，那是一种辅助作用。具体我不说哪家啊，老字号，这北京日报报道的，头段时间我记得我说过，中药店卖咖啡啊，挺好。因为什么呢？除了咖啡，它这里头有一些个中药的一些个药材，按照人家药剂师觉得合适的剂量。什么叫合适呢？这是普遍适用，哎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者，您甭管是年老的年轻的，这不能说给您好抓一把人参搁里头，哎，不，那杯咖啡太贵了，我就说呀，不可能，哎，这就是这，哎，人家这是一种新型的一种产品，您尝尝可以，但是呢，咱也别是又。这个走极端，哎呦，这东西养生啊，又得这得多喝，哎呦，不行，我买个四吨回去吧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大供货量，就说这个事儿啊，这个，因为中医嘛，它本身它讲究药食同源，这实际上从理论上这是